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76集，隔阂。公孙忙得不可开交，让小四子带着天尊他们进去自己找。于是小四子就带着天尊进去翻衣橱。 天尊和夜叉王有过节？龙淼淼上次就很怕他的样子。 我只听师父说龙九炼是神棍什么的，没听他说起过别的。 说话间，天尊挑了两件交给展昭和白玉堂，自己也拿了一件。公孙的衣服众人都是可以接受的，大多都是素雅飘逸有品。展昭和白玉堂早早回去休息，明天要早起。走回院子的时候，就看到不远处的围栏旁边，林业火坐在栏杆边，双手趴在栏杆上，似乎是在望着远方发呆。展昭和白玉堂顺着他望的方向看过去，就见林业火目光注视的正是邹良军营的方向，营帐里的灯火还亮着，邹良显然也还没睡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示意展昭先进去。展昭点点头，到了院子里，就看到白玉堂走到了栏杆边。展昭抱着胳膊，觉得可能白玉堂真能问出些什么来，毕竟他俩基本算老朋友了。白玉堂走到栏杆边，林业火都没动弹，继续发呆。白玉堂站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：“ 你俩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？” 展昭在院子里听着，嘴角抽了抽。林业火默默转过头，扬起脸，一脸嫌弃地看着白玉堂：“ 有病啊，晚上吃什么脏东西了？”“ 他有妻室儿女了。” 林业火继续看白痴一样看着白玉堂：“ 他是个女的，那就娶了吧，或者你是个女的，干脆嫁了。” 展昭哭笑不得：“白玉堂这是耍贫嘴。”林业火抄起旁边一个空酒坛砸过来，白玉堂接了酒坛子放在一旁，坐在栏杆上看他。“ 我实在想不出你俩会有什么问题，难道他是你杀父仇人，还是你是他杀父仇人啊？” 白玉堂只是顺嘴调侃一句，谁知道林业火突然微微一皱眉，神色严肃了些。展昭在后边看，也感觉林业火似乎震了一下。白玉堂愣了愣，看了林业火一会儿，皱眉：“ 真的？” 林业火沉默片刻，站了起来，叹了口气：“ 唉，我过完年回火风堂了。” 林业火说完转身走了。白玉堂略微有些震惊，就算不是杀父之仇，估计林业火和邹良之间也是有什么之前未发现过的渊源，因为林子里发生的某件事情被触发了出来，因此搞到水火不容的地步，很可能是仇怨。“ 别搞出个世仇之类的来吧，那可狗血喽。”“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？”“ 龙头案卷里有没有西域一带单子？”“ 边关地区宋境以内的应该有，但是宋境外的就未必了。邹良不是身世不详被狼养大的吗？还是一直以来大家都是在说笑？”“ 魔宫的藏书阁里有没有西域鬼域一带的书？” 展昭想了想，突然打了个响指：“ 哎，傻了呀，我们可以去问风老爷子呀。” 白玉堂一听也无奈，怎么忘了这茬？有什么江湖事儿可以问无所不知的风传风吗？展昭和白玉堂跑去山下找风传风，刚到门口就听老爷子咿咿呀呀的嚷着跑出来，满脑门的绿色刺毛球。展昭和白玉堂一愣，就听老头边跑边念叨：“ 谁来收了这魂师魔星啊？” 老头身后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：“ 告诉我们，杨贵妃究竟死没死？”“ 这事儿我上哪知道去啊？” 白玉堂觉得声音有些耳熟， 展昭则是已经开始望天，伸手拦住风传风，帮他取下头发上的四毛球。这时院子里跑出来了一个身材娇小玲珑的姑娘，双方打了个照面，那姑娘坏笑： 哎呦，进展还挺快嘛，已经一起回家过年了呀。 白糖一眼认了出来，这是有段时间没见的龙淼淼，夜叉宫的少公主。龙淼淼抱着胳膊就往前凑，还指着自己的脸： 看看看看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莫名，心说这丫头越来越没羞没臊了，凑到男人跟前让人看。风传风也觉得不像话，赶忙挡住： 哎呀，你个黄花带闺女晚上跑出去还没羞没臊的，你让爹知道非抽你不可呀。 我才不怕呢，我爹哪舍得抽我。 风传风无奈，边拿袍子给他挡： 多穿点儿。 白玉堂有些困惑地看了看展昭： 老爷子是淼淼的干爹，夜叉王的把兄弟。 白玉堂了然，难怪拿着当自家闺女那么宠呢。不过龙淼淼似乎并不介意，凑上前非要让展昭和白玉堂看自己的脸。展昭和白玉堂有些困惑，看了一眼之后，两人忍不住轻轻地咦了一声。龙淼淼看到两人的表情，开心地蹦着拍手： 看到了吧。 两人看到什么了？说来也怪，龙淼淼原本是鸳鸯眼，也是江湖人人皆知的阴阳眼，一只眼睛棕色和正常人一样，另一只却是诡异的血红色。然而这会儿看这丫头，两只眼睛的颜色已经十分接近了，都是正常人的棕色。仔细看的话，原本红色的那只颜色还稍稍深一些，但是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。 之前公孙先生陆续送来一些方子，是治异色症的，不止我眼睛好了，夜叉宫里那些皮肤上长怪斑的、头发颜色怪异的，还有身上长毛或者不长毛的，都有方子。我们吃了两来月，好的七七八八了。公孙先生果然有大本事啊，我以后再也不用欺负念书人了，我还拍念书人的马屁。 既然治好了，就赶紧找心上人嫁了呀，那么喜欢书生，直接嫁书生嘛。 龙淼淼闻言倒是难得的害羞了起来，扭着脸： 没那么容易，我要挑个顶好的，再说了不要书生，要会功夫但是又有学问见识的。 哎呀，想嫁人了呀，干爹给你物色个好的。 要一个殷红年轻时候那样的有没有啊？ 龙淼淼笑嘻嘻搂着风传风的胳膊，风传风和展昭差点喷了。白玉堂抱着胳膊感慨：殷红果然有女人缘呢。 对了，你俩怎么来了？ 两人赶忙说想问关于西域鬼域一带的事情。风传风摸了摸胡须： 这个我可能需要打听一下，你们容我几日准备准备。 嗯，好。 西域鬼域、火凤堂附近还有狼王堡附近呢？ 你知道？ 夜叉宫好几个鬼域来的人呢。 当真？ 明天他们都来呢，我给你问问。 龙淼淼虽然还是改不了刁蛮性格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眼睛治好了的缘故，展昭觉得他似乎温柔乖巧了些，没以前那么刺猬相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很顺利地找到了线索，虽然可能要等一等，但夜叉宫不少老人，如果是鬼域住过的，说不定还真的知道什么。说话间，陈星儿端着个托盘进来，是给风传风送下火汤的。最近天干又冷，众人吃了不少辛辣的东西，于是都有些上火，天尊也就是因为上火才会去喝苦丁茶。风传风接了汤，白玉堂就见托盘里还有一个汤盅。 陈星儿，你要不要出去玩点什么呀？我带了不少稀罕玩意儿呢。 这一罐汤还要给天尊送过去。 龙淼淼一听天尊，立马就乖乖不说话了。展昭微微皱眉，白玉堂伸手拿了那汤盅： 我带上去，你去玩吧。 谢谢少爷。 我家少爷果然又帅，人又好。 你先上去，我去趟厨房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展昭跑厨房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，于是他先去找天尊。人刚走，展昭一把拽住要跟陈星去玩的龙淼淼。 哎，问你件事儿。 什么事啊？ 你爹跟天尊有过节啊？ 屁嘞，我爹哪敢招惹天尊。 你爹可是没少招惹我外公啊，这天底下还有他龙九炼不敢招惹的人呢。 天尊不一样吗？ 有什么不一样？ 我只知道他俩是老相识了，不过爹爹让我不要招惹天尊和白玉堂，他自己也是能不见就不见。 难怪天尊要躲出去，他俩关系莫非是不好？ 不像哦，我爹喝着好酒都会说这酒估计天尊喜欢，会让人拿来搁在阴侯这儿，等天尊有空去拿。 那天尊去过夜叉宫没？ 当然没啊，再说了夜叉宫阴森森的有什么好玩的，这次如果大家的病都治好了，我跟爹爹都商量过了，把原来山谷里的夜叉宫拆掉，也跟魔宫似的跑山上建一个大大的宫殿，每天晒太阳。 展昭哭笑不得，不过看这趋势，这丫头想实现梦想也是不难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